为什么我们会需要设计这个 next insertion point 这一个物件呢？原因是因为在 Microsoft Word 里面，我们有时候需要贴上两个东西啊，例如说我们要产生一个该怎么讲，就是English Chinese translation pair 的时候，所以你是不是会先有一个英文贴上去，然后你要再贴一个中文，所以当你要贴这中文的时候，你往往不知道要贴在哪一个位置。所以如果有这个 next insertion point， 也就是下次你要插入的这一个点的话呢，好，那你就可以很明确的移到那个地方去，然后做适当的动作，所以才设计这一个类别。 OK， 我是汤伟进，现在是西元2016年8月3日星期三，台北时间下午4:54。